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我一定转告他。我一定告诉他。我一定通知他。我一定叫他。我一定帮助他。二、 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休息呢。 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复印呢。 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看报呢。 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跳舞呢。 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发短信呢。 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做练习呢。 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听录音呢。 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看电视呢。 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上网呢。三，明天晚上我们有个圣诞节晚会。星期天我们有个新年晚会。星期六晚上我们有个舞会。新年的时候我们有个音乐会。 扩展。一，里边正在开新年晚会，他们在唱歌呢，快进去吧。二，明天上午去参观，8点在留学生楼前边上车，请通知一下。